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36集。 看着不远处病床上静躺的男人，吴恙带着好奇轻手轻脚地走近。男人双目微闭，肤色冷白，面容清瘦，呼吸清浅却十分平稳。如果不是沈向川之前交代说他车祸之后已经昏迷了一个月有余，他还真怕他下一秒就睁开眼睛苏醒过来。这皮肤真好啊，吴恙凑近些忍不住感叹，这医院还给刮胡子的吗？脸怎么能这么干净啊。虽然早就在网上见过沈婷照片，但亲眼看见本人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。3D 版的沈律师此时活生生地躺在他面前，那股子人气儿混着陌生感扑面而来，终于让吴恙彻底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对于吴一舟的话难以相信，不肯相信也不敢相信了。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继续相处下去了。猫还要不要撸了？屎还能不能铲了？澡还给不给洗了？下次他要是再往自己床上跑，是不是得一脚给踹下去啊？还有最重要的，自己已经肆无忌惮地在他面前裸奔了多少回了，妈呀，真是要了老命了。正在这时，一声不甚清晰的猫叫从吴恙背后的双肩包里传了出来。 我有这么好看吗？ 靠，忘了这崽子还在身上背着呢。 吴恙原本以为好奇心只能害死猫，没想到还能害死人。比如现在，正当他近距离观察研究并止不住赞叹感慨，沈律师作为一个男人究竟是如何做到如此毛孔细腻、皮肤光滑时，要巧不巧的就是被吴一舟逮个正着，于是恨不得一头撞在病床栏杆上原地去世。今天下午出门时，为了安抚吴一舟时常被扔在茶楼里独自接客的不满情绪，吴恙特意把包塞进双肩包里方便随身携带，还留了半截没拉上的拉链给他通风换气。猫仔聪明乖巧，一路不喵不叫，安安静静地窝在包里睡觉，存在感几乎为零，差点就让女主人忘了自己身后还背着个活物。此行忽然被抓个现行，吴恙先是浑身一僵，然后赶紧假装若无其事地站直身子，和沈律师的天然磨皮脸蛋彻底拉开距离。稍一偏头，就看见吴一舟已经从双肩包的预留开口里钻了出来，两只小毛爪子稳稳当当地踩在他右肩上。所谓登高望远，根据吴恙粗略判断，吴一舟这绝佳的地理位置足够他将他上一秒的流氓行径尽收眼底，说不定还能精准捕捉到女主人落荒而逃却没逃成的一脸尴尬。 你什么时候醒的？ 吴恙肩膀被按着，也不敢大动作，只能斜眼看他活像是落枕了。吴一舟高他一截，垂眸俯视，大有种睥睨众生的高冷。 那小护士打电话的时候， 居然不是刚刚。吴恙只觉得咔嚓一声，节操落地，顿时碎成一片渣渣。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 他连猫带包的卸下来挂在身前，又拍了拍吴一舟脑袋，示意他赶紧钻回去，抬脚就往病床外走，想赶紧撤离这是非之地。 哎，你别走。 吴一舟叫住他，爪子还攀着书包沿，探出个小脑袋。 我床头那花瓶里面没有水了，你给我倒点。 吴央一阵无语，老娘伺候你一个还不够，还得伺候俩是吗？鬼才要信你是人变的。最后就一边默默地做着心理抗争，一边拿起花瓶到病房自配的洗手间里加了点水，回去把花插好，还摆了摆角度，揪掉了几片烂叶子，全程动作连贯自然，毫无异样，除了安静的有点反常。 你在紧张吗？ 他看了看他紧绷的嘴角，明知故问。 啊，没有啊。 吴样目光乱窜，是既不看病床上的人，也不看书包里的猫。 你紧张什么？ 他全当他的回答是耳旁风。 你不是不相信那是我吗？ 吴样心虚地摸出手机来。 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要去艾恩一趟，和江峰约了7点。 说着就把吴一舟的脑袋按回包里，火速离开病房。吴一舟一脸无语。 您这是打地鼠呢。 女主人一路小跑地冲出医院大门，招手上了辆出租车，还没等坐稳，就见那毛茸茸的小脑袋再度从书包拉链的夹缝里悠悠钻了出来，眼瞪眼地看着他装蒜。正值晚高峰，路况不好，吴样就干脆拿出手机给江峰打电话，想说估计会晚一点到，对方偏偏就没接。车子后座空间本来就不大，吴样抱着书包，不管瞅哪儿，余光都能扫见吴一舟，总是觉得他在看他，于是就表现得一脸局促。又过了半晌，吴一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 你用不着这样。 他轻喵一声，声音有点软，也有点低。 当我胡说八道就行了。 吴样一怔，再看他时，猫仔已经缩回书包，蜷成一团，头都埋进了毛里。不知是不是吴样的错觉，竟觉得他方才的动作近乎慌张，像是怕他突然给出什么不合期许的回应似的。吴样心里突然就冒出个念头， 我是不是吓着他了？ 吴样有点后悔，想伸手进包里摸摸他，可手指才到了拉链边上，就别别扭扭的下不去了。 他说他不是猫，是个男人，虽然有点荒诞，但好像不是假的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到底摸还是不摸？ 直到车子开到安恩大厦附近，吴样也没想出个答案来。 哟，这前面怎么了？ 司机师傅被路上聚集的人群堵了路，开不动了，只好停车。吴样付钱下车，只见远处停了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，大厦楼下聚集了不少人，似在围观。 啊，好像有人跳楼了。 啊，真的？哎，谁呀？艾恩的吗？ 是吧，好像是个小伙子，还挺年轻的。 哎呦，这可惜了呀。 吴样心里一惊，拨开人群，又赶紧给江峰拨了个电话。半小时前，晚6点半，艾恩的同事陆陆续续离开公司，小江总却破天荒地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，卷着百叶窗加起班来。 从哪儿开始说好呢？ Robert 穿着帽衫运动裤，随意地坐在小江总办公室的真皮大沙发上，叠着腿面带笑意。江峰原本是在办公室里等着吴样过来面聊的，却没想到先等来这么个不速之客。2分钟前敲开他的办公室门，若无其事地问， 有空吗？聊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